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终于轮到谈谈令计划案子的最新的进展。7月20号的深夜，我们看到新华社呢发布了消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关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并且将他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法。那么最高检呢随即就宣布依法对令计划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且呢是予以逮捕。那么目前案件的侦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对， 说实话，这个消息发布的时候，全国关注的焦点恐怕还在王林身上。 对 吧， 那个时候大师还当行其道，然后大家都在说王林这次是不是真的栽了。 对，但是哎，突然间扔出一个令计划的这炸弹，你要是往常像当时薄熙来啊、徐才厚啊、周永康啊，每扔一个炸弹可以说都是重磅的，对吧？ 所以有 人就说舆论焦点立刻一定就是这些反腐败打老虎的大案，但这次令计划好像没什么人讨论， 所以就说王林可能是个烟雾弹。有人就说这是一个舆论宣传上的阴谋论，先把王林抛出来，然后再把这个令计划的事儿抛出来，大家的焦点就转移在王林身上。果然发现人民群众还是对这个娱乐新闻比较喜闻乐见，因为这个王林后面还有什么赵薇啊、李连杰啊等等。 那现在呢，我们从这个新华社发布的通稿里面哈，发现呢还是有几个地方值得去推敲啊，发挥一番。现在呢是公布了他的五宗罪，就包括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违法违纪获得党和国家大量的核心机密，还有就是基本上是标配了，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私交易。这个我们之前是没有看到相关新闻的报道的，只是在这份通稿中，哦，原来他也不能免俗，也是有跟女性这种桃色新闻，还有对他的这个亲属用他的职务影响力去敛财牟利负有重要责任，这些个条条款款几乎也是标配了。但是我觉得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政治规矩，是吧？这个至少之前的刚才讲的那几个大案里面是没有出现这个条目的。 对，这其实有两个新的亮点，一个是你说的政治规矩，另外一个就是首次出现了违法违纪取得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 啊、哦，核心这两个字。 对、而且这个事儿也是说明这个他可能泄密了，所以他的这个案件、可能也不会公开审理，就像之前的这个周永康的案件一样。然后呢关于坊间讨论最多的其实就是这个政治规矩，因为这是一个新词儿，在之前所有的表述当中都没有出现过。那我们也其实总结了一下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2015年1月13号，当时习总书记在18届的中央纪委第5次全会上首次提出了政治规矩这个词儿，他当时就说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然后3天后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又提到政治规矩这个词儿，说坚持党的领导，首先就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大家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好奇，说到底这个政治规矩是什么。然后在1月份的时候，新华社就出了一篇评论，详细解释了中共的政治规矩是什么。基本上我们核心总结一下啊，新华社这篇评论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政治规矩呢？就是中共党内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宗派主义、组织意识淡薄或者政治意识不强等，均属于不讲政治规矩，可以说是这个政治规矩无所不包。但是呢也有这个好事的台湾媒体，他们也总结了一下根据他们的理解政治规矩是什么，他们也总结了5条，说第一条是禁止背离中央另搞一套，第二条是禁止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第三条是禁止擅作主张越权办事儿，第四条是禁止非组织活动，第5条是禁止亲属干政牟利。 如果真的是要对应具体的事例的话，其实也能找到影子。比如说根据罗昌平的 了这个揭秘，他不是写了本书叫《打铁记》吗？那他就讲到在不晚于2007年有一个叫做西山会的高官的圈子， 对， 悄然成型，主要的成员呢都是山西籍的高官，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这个同级的都是山西的商人才能够拥有买单的资格，像什么丁树苗啊，还包括这些跟刘志军的案子相关的一些商人哈，他都是在这个当中，也包括像什么刘铁男、申维辰、陈川平这些高官都是西山会的成员。那所以呢，大家也会更加的想要知道哈，他具体到底指他犯了哪一些具体的违反政治规矩的事儿？那我们今天呢也采访好几位啊，这个时局中人，一位呢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那他理解的政治规矩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能就指的是那个党章和那个中国共产党的什么这个纪律条例上没有写明的这些个可能就属于这一类的，可能也许是潜规则，也许是不成文的规定，那么当然具体所指，其实大家明白，就是指什么团团伙伙啊，非组织政治活动啊，也就是像这个令计划搞什么西山会啊，什么这一类的，但是呢，这个也只能说到这程度，就给人感觉就是。一说规矩这词儿吧，我总是想起了什么江湖规矩，就是反正是潜规则，好像这种感觉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但是这一次呢，这个首创就是说，把这么一个名词儿，首次用到了党的这个正式文件上，这个是一个创举，这个创举可能也是这个，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创举。所以我们也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怎么回事儿，反正就是觉得呢搁在这儿有点好像有点突兀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这个词儿就搁在这儿了。 好，这个张老师是觉得听上去有点江湖气是吧？ 对，我看到 好像有点黑社会的意思。 对，在这个事儿出来之后，虽然说这个新华社他出了一个评论来解释，但是大家还是在猜到底这政治规矩到底讲什么。 没错，那江湖间的这些传闻和揣测太多了，那我觉得我们也得听听体制内的精英是怎么来解读的。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访问到了一位前中纪委的官员，他在中央机关呢是一共工作了20多年，现在呢是一位制度反腐的专家，叫李永忠先生。我们来听听李永忠先生又是怎么解释这个政治规矩，直接非常直接的问题，你跟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叫做破坏了政治规矩？ 你比如说像有的涉及到党的核心机密不能够告诉不应该知道的这些人，那么作为他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党的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他告诉了别人，告诉了不该知道的人，那么有的违反了成文的政治纪律，特别是保密纪律，有的就违反了政治规矩。再比如在做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候，那么有些是你不能够动用的，或者你无权动用的，你违反了这个政治规矩，那么也就是构成了你的违反政治规矩，因为你的权限是有限的，你超越了你的权限，尽管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呢有这样的规矩多年来所形成的一些习惯性的说法，你违反了那就是属于违反政治规矩了。 有他这个级别不能够获取的东西，他是逾越规矩，他获得了 不能够泄露的东西，不能够擅权的东西，那么有的是明文的，那就是属于政治纪律，有的虽然没有明文，但是历年来这几十年我党的形成的一些传统做法你是知道的，但你违反了那就叫违反了政治规矩，涉及到政治领域的。 就是可能核心还是牵涉到他的这个权限的问题是吧？ 对，和他的权限以及他利用这个权限对党造成的一些损失和影响，以及在党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些不良的甚至很坏的作用，这样才会用政治规矩 来在审查中提出这样的用词儿。 嗯，就是说过去我们是没有看到过有这个提法的，就是为什么到了他身上就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新鲜的提法？ 政治规矩不是从他身上提出来的，政治规矩当时还是一种繁殖，但是呢，在他具体的案件里面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总之就是说潜规则，你逾越了在你这个层级所能够接触到的，或者说你所能够去传播的这些信息，那就是越轨了。 对，但是这个潜规则了不得、嗯、据说啊，这是这个政治规矩是中共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嗯、 那纪律是成文的规矩，规矩就是不成文的纪律，虽然写不出来你还得遵守、 嗯、 但是刚才其实我听完李教授说了之后，我还是觉得云里雾里的。他说到这个核心机密泄密嘛、 嗯、 这本来就是一个违纪的事儿、 嗯、 那哪些东西到底是不能讲的又不是违纪的，然后是违反规矩的呢？是什么呢？我其实很好 奇。你只有自己去琢磨了，就像你一办公室似的，办公室有规则有规矩啊，对吧？但是你也不会写到你的规章制度里边， 对， 你得自己去猜。这可能还是你怎么样去琢磨你身边这人心的 问题。所以其实我就在好奇、嗯、因为之前有个事儿，其实在国内的媒体是被封禁的，就是令计划儿子的这个车祸、 嗯、 但是在令计划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他说他违反了政治规矩，你会发现哎，这个忽然见诸媒体了，然后媒体就有报道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算当时如果你把它传出去给别人了，就是违反政治规矩、 哦嗯、 那还有就是刚才李教授也说了，他说动用你不该动用的力量、 嗯、 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后来令计划是拜托了周永康去摆平，而且好像动用了一些高级的警卫人员，这些人员本身是不应该用在他儿子这身上的， 嗯嗯嗯， 所以这也算不算是违反了政治规矩。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好奇，就是虽然说你看这个张老师他是说这是潜规则，然后可能是不能说的秘密，然后呢他也会觉得这背后肯定还有些什么、 嗯、 但是李老师他就会觉得哎，这就是明面上的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始终会觉得这背后有什么，是因为有很多东西真的不透明太久了， 对， 你忽然把它讲出来， 所以他现在规矩这个词一出来反倒让大家起了更多的疑心。 对， 就是你本来说有法律啊、有规章制度，这些你都可以按条文来说，但规矩你又没有写清楚，是吧？你如果真的是公众要监督起来，或者说媒体要监督起来，到最后要追究起来，到底依什么来办？ 这个规矩、 这个、只能是我党自己说了算。 对，这个规矩到底是谁说了算？ 对， 比如说你看今天这个领导人在台上，他有这样一套规矩。 嗯、对， 那明天下一个领导人上台了，他的规矩换了。 嗯、 那如果说这个领导人的规矩和前一个领导人规矩有冲突，到底应该按谁说的算呢？ 嗯。就相当于入了一个帮派，你只有自己去琢磨你身边的这些领导的喜好，对不对？好，这个现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前前后后经历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就是从最开始宣布令计划要接受调查到现在7月20号宣布的被双开移交司法，经历了大概是有7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是比周永康的这个过程要来得长。 嗯， 周永康的案子我记得是差不多3个月。 对， 那比他长了一倍的时间，但是信息呢似乎又公开的不够多，这又是为什么？那为什么又在这个时间点决定宣布？可是呢我们又看到舆论的反响也不强，可能大家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一开始还是有点新鲜感和好奇心，但到了最后好像公众也大概知道是怎么个一个怎么回事了，怎么一个套路流程了，似乎呢就很容易产生这个审美疲劳。那要不然我们再听张老师来帮我们分析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公布，又为什么现在的舆论反应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平淡。 我想跟北戴河会议或者还有再缓一点的五中全会有关，此前已经一直有这个猜测，就是说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前会抛出令计划。那么当然这个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本来是劝说他的弟弟令完成这个回国，但是好像没有成功，就是令完成改变主意不回来了。我想也是一场博弈，就是一场新的博弈。你注意啊，就是他这次公布他的这个罪状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指控他这个获取了大量的 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但是没有指控他泄露机密。那就是说，我想就是，传说中的令完成是手握政治核弹，然后坐在美国那儿隔洋观火。那现在可能双方就有一场博弈，就是你令完成的哥哥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就我们也不等了，等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就要处理他了，看你敢不敢抛这个核弹。那你要敢抛这个核弹，那么对不起，这边就是可以加一条泄露国家机密，令完成你也有这个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罪案，也是将来可以追诉的，对吧？下面就要看了，就是这一步棋走完了以后，令完成会下什么样的棋？他是不出棋，他还是真的出棋来搅局？那么搅的是什么局？搅的就是北戴河会议的局。那么这一点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呢，我想可能从这个中央这边，这个棋已经这个子已经走了一步了，就看对方怎么走。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动向。但是现在你刚才谈到，就是说舆论好像比较平静。 对， 舆论平静，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审美疲劳了。就大家对原来我们好像大家对看这个反腐败斗争这场戏看得幸灾乐祸，然后有各种的议论。但是呢，其实令计划也好，还有那位这个姓郭的这个前局委主席也好，他们现在好像都属于存货了，就是说这些货早晚是要处理的，所以大家好像也不太兴奋的起来。还有就是这个中国人其实一般来讲啊，仇官仇富情绪是有的，但是呢总得是打土豪分田地吧，但是你光打土豪，这个反腐败斗争老百姓也没得啥好处。我觉得可能这些原因就导致大家也不太，就是对这些事情的关注程度可能不如对自己钱包的关注程度。因为这一次股灾可能消灭了几十万的中产阶级，这个据报道反正是24万的这个账户消失，再估算一下这个由此连带遭受损失的这恐怕还不止24万。所以这样一个我觉得所形成的这种社会情绪和社会动荡，可能大家也不一定再有兴致来看这场戏。还有就是这场戏有可能也不会真正公演，就像这个我们看周永康案，大家本来还想看戏，结果呢说是涉及这个国家机密就不公开审理了。这个是大量的党和国家核心机密被令计划窃取，那由此看来我估计这个戏也不会公演，也就是这个秘密审判然后审结了就判了， 嗯， 大概也是这么一个程序。 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导致大家那个兴致不高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只是连听戏都听不着，也就是听个结果，就是而已。 好，他也是解释了哈，为什么说现在公众似乎对这些打老虎的案子已经不大提得起兴趣。 对， 主要还是关心自己的生活，好过于关心远在天边的这些打虎戏。 而且这些老虎们都在清仓大甩卖，都已经到打折后期了。 好，哎，不过刚才张老师讲到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哈，我看现在也慢慢的有一些新闻出来了。虽然说它是一个秘密会议，但是我看凤凰网这些也是有一些消息，就是聚焦北戴河会议。我看是3年前的新闻，会讨论什么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张老师帮咱们普及普及知识。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会议？那今年预计又会讨论一些什么？ 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只不过是现任的这个核心层和这个那个已经卸任的前领导人们可能会在那儿非正式的大家聚一聚，讨论点事儿。 这个已经是中共一个很悠久的传统了。那么，但是我们也注意，胡温时代曾经想废除这个传统，就是说今后中央不在北戴河开会了，但是也没成功。现在还是照样，还是有这么个会，而且还确实能决定一些事儿。我觉得吧，这一次呢，可能大家要讨论的，我想可能我自己猜想啊，这个没有。你现在因为这个网络可是这个动不动就说你造谣啊，所以现在我们只能推测，就是按常理来推测。那这种推测呢，就是说一个是十三五计划，我想可能这个应该是提到是成人来，因为这个新的这个领导十八届的领导层这个任期过半了，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承诺，也讲了很多的中国梦，那总得给老百姓点好处吧，就是这个经济你得搞上去，你光反腐，咱反腐也挺好，可是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经济问题总是一个衡量你这个治国能力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你这个经济上如果治国没有成绩，如果大家那个钱包都空了，这个涉及到执政党的合法性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执政党的合法性它不是靠选票，它一个就是靠枪杆子，一个就是靠经济上 GDP 的增长那个还能保持在七，那么这个呢这个多少这个合法性大家都确认，反正我们还能活下去，哎，我们还能活得比较的不错，这种情况我想可能这一次呢就面临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 好，那到底这个北戴河会议哈是什么时候开，其实现在咱们也不知道。 对你知道了就坏了，你就逾越了政治规矩了。 对，我不该知道这么多的。好，这个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呢我们再来请李永忠先生和就是听李永忠先生了，等一会儿主要是希望谈到哈，尽管说现在看起来舆论反应没有那么大，可是呢他有一个观点，他觉得即使他在势头或者在这个造势上他比不上的薄熙来案，在这个级别上他比不上周永康案，可是呢他的这个坏处和他的这个恶劣的影响他觉得一点都不大于刚才我们说的另外这几个案子，这到底是为什么？不少于，对，脑子有点坏。李永忠先生他跟令计划有过接触，所以呢跟他的这些接触下来，他会形成对令计划的一些印象，那这个印象再倒推过来结合他的这些理论反腐研究的这个经验，他会有高于一般人的这些观察和解读，我们等会儿继续来听他的分析。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制度反腐专家，曾经呢在中央部门工作20多年，那他也在中纪委做过很多年哈，对这些反腐败的案例呢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和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他怎么分析，为什么他认为令计划的案子的影响其实不会弱于徐才厚案、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而且对体制的伤害更加的大。 如果从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这个位置来看，从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位置来看，其实令计划被查处的意义以及对我们党和政权政府所造成的伤害远大于令计划个人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令计划案件其实对我党和政府的伤害更大于此前的那几个人。如果从我一个专门从事反腐败职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来看，那么 我以为令计划的案件一点不逊于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的案件，因为令计划这个人，从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会给人留下一个非常勤奋的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但同时也会给大家留下一个，特别是给我留下一个特别善于为上的这么一个印象，这是他一个很突出特点。 嗯， 这个特点既造成了他提拔的迅速，也造成了他落马的断崖，因为你可以在很多个细节方面发现他对他服务的领导可以叫做殚心竭虑、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但是呢，他这种只为上而很难为下、很难为师的做法，既让他能够得到迅速的升迁，也让他能够断崖式的落马，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以他的案件，会让我们对这种类似的干部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嗯，就是您从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谈论的话哈，如果说进一步您要研究令计划这个案子，您会重点从哪些地方入手？你怎么样去把他的案子跟薄熙来案、跟周永康案、跟徐才厚案比较呢？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嗯， 他们都有努力勤奋、发奋工作、积极向上的一面，这是他们都有的，这他们几个人中没有一个笨蛋，也没有一个不努力。 嗯， 同时呢也没有一个能力很差的，能力都很强，但是呢他们之所以要出现那么大的错误，而且是在身居高位的时候出现那么大的错误，甚至犯下那么大的严重的罪行，那么就不能仅仅剖析他的素质了。因为我曾经说过，无论他们这几个人此前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权力结构和我们的选任用人体制，让这些原本不错的人在一步一步成长进步过程中变得如此之坏，这才是更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的权力结构、我们的选任用人体制比他们自身素质是更重要的客观原因。 嗯， 他们自身素质只是他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诱惑的主观原因，而我们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才是他们真正走向严重违纪乃至严重违法犯罪的更重要的客观原因。只有把这个客观原因，也就是权力结构和选用人体制真正改革了，我们党内才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了。如果我们不改革的话，不管再差多少个周永康、令计划，那么无论中央、省市县，照样还会出这样的，可以说腐败分子。因此呢，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查处这些大案要案，关键是要通过查处这些案子，发现引发他们腐败的深层次的原因。 好，这是李永忠先生的一个看法，就认为反腐败不能止步于打虎和打苍蝇，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制度建设上的突破。 对，确实，其实我们寻找一下原因，为什么？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图，就说，从开始反腐到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个省份打过老虎，然后和苍蝇，你就会发现那个图基本上全是红的，然后基本上只有极个别的县市它是白的，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可怕，这是一个全体性的行为，而且这个跟中国这个人情社会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呢，我想起张老师之前，包括在3D 的那个 promo 宣传带里面，咱们引用的那句哈，这到底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对， 对吧？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好，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制度它是很存在问题的，包括怎么用人，包括怎么样去实现独立的这些监督。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必须得改。可是到底怎么样改呢？李永忠先生他提了一个十几年一直在提的一个建议，他觉得应该去全国各地，至少选一个地方吧，先做一个廉政的试点。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在十八大前和十八大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谈过，我用的是十年三看，十年就是习近平他可以干两届，十年呢必须看五年，看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一届这五年，五年这五年呢要看三年，三年呢要看头一年， 头一年看什么呢？看那个反腐败的高压态势能不能形成。这个十八大一召开，新的领导班子一选出来，反腐的高压态势就形成了，就极大的提振了党心、军心、民心。头年的效果看到了，那么头年看到以后呢，那么第二个就是看三年，三年看什么呢？就看政改特区、廉政特区、反腐特区能不能够尽快设立。设立了，你廉政特区、政改特区搞好了，大家看到希望，那么五年就能拷贝到10%到30%的县市省，我们下一个五年就有戏了。现在呢，快三年了，因此呢，6月5号，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用试点的突破示范带动作用。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重要的方法。试点关乎改革成败，不试点，无论你查多少个案子，打多少个老虎，拍多少个苍蝇，最后你也只能赢得时间，你赢不得空间。当年毛泽东赢得了陕甘宁边区的空间，他就赢得了一拷贝就赢得了全中国新中国的成立。邓小平赢得了小岗村、凤阳、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的空间，他就赢得了全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空间。他赢得了深圳、厦门、珠海的经改特区的空间，就赢得了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空间。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你的搞政改了，你搞反腐的特区了、廉政特区了，因此你现在没有一个这方面的样板间。 嗯， 你怎么能够把赢得的时间转化为赢得的空间呢？中国改革的成功就两句话：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 嗯， 那么地方试点是地方党委政府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及时总结、肯定、推广基层的试点是中央改革的重要方法。 但是为什么就是看不到有试点的存在呢？为什么就 是 建不起来呢？ 80年代后我们进入一种改革无动力时代，真正从事改革的人没有太多的有好结果，所以说呢，大家就对改革嘴上讲讲而已，实际上慢慢就停顿下来了。十八大新一届中央和中央纪委有改革的动力，想带动全国的动力产生，就必须要通过试点来完成。而现在无论是基层无论是高层，都要尽快把试点建立起来，让人民看到希望，让大家看到方向，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由无动力时代进入一种有动力而且加大动力的时代。 嗯，恐怕还是要解决怎么样让改革的人觉得是有动力的，对不对？ 让改革的人有好处， 嗯， 让改革的人有甜头，让改革的人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无论是经济还是物质上的肯定。你比如刚刚去世的万里，当年小岗村他抓的，凤阳他抓的，安徽的包产到户他抓的，他当了副总理委员长。同样真理标准讨论胡耀邦抓的，他当了总书记。这些都是当年对改革为什么有动力呢？是改革的勇将们、闯将们都能得到中央的高度认可，而且大胆的提拔。而现在我们几乎看不见敢于改革的人有什么好的前景，无论是改革的实践家还是改革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基本上来说都没有太多的肯定。这样一个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会在改革无动力当中丢掉我们的时间，输掉我们的希望。林计划之所以为输为上，就在于他特别上冲于公坛，只在字面上做文章，从来不扎扎实实的去抓试点，扎扎实实的给中央的核心领导去提合理化的建议，一些有批评的他都被他封锁了。这是他当中办主任最不合适的一点。当时我参加16大秘书处的时候，他就明确告诉我们，凡是涉及到负面的东西，你们就把它把好关，不要送到我这儿来了。你想中央委员、政治委员连一些负面的东西、批评的建议的东西都不能看的话，那我们还看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他通过为上只报喜不报忧，让他自己 能够得到迅速提拔，而让上面觉得下面的情况可以说若明若暗，不真实了解，这种为上为书的人当了那样中枢机构的核心成员中办主任的话，肯定就会误党误国，还不要说他的腐败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能不能看到具体做这些试点的路线图？ 有这样的基层干部，也有敢干的，但是呢，他们的试验从来都很难获得上面的支持，因为就有令计划这种人在上面把持着信息渠道和消息渠道，让上面不知道下面已经有试点了，上面是如明如暗，结果呢，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改革者没有好结果，而是守成者、保守者恰恰能够不断的提拔进步，这就是改革的悲哀，这是改革缺乏动力的悲哀，同时也就是令计划之所以能升高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李老师的这个论点还非常的清晰，他呢一直秉持着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所有的成功都是依靠搞试点，都是在一个地方成功之后呢，再在全国范围之后，再在全国范围之内复制粘贴，相当于大家有一个模仿，把成功的经验推而广之，所以就会造成改革开放的这个成功。但现在呢，他就是也是有抱着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吧，他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说，看现在改革的人到底有没有尝到甜头，到底有没有可能进行这样一个改革的这个试点。 他说了为上为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出现整个全体性腐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的程度其实没有那么高，现在公务员也有一个断层，比如说我们统计一下，现在的周永康他是中国石油大学的，但是他刚好赶上文革，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怎么学习，然后徐才厚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样也是文革，没有怎么得到良好的教育，令计划是湖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的在职研究生，他的本科其实是这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进修，然后呢像苏荣他是沈阳农学院，然后后来在这个吉林大学读了在职研究生。 我觉得不能从他们的受教育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他们的学历高低和文化层次高低来就以此说这是他们走向腐败的这么一个原因，可能 这不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但是问题是他们的这种教育理念吧，或者说他们在那个时候接受的教育反而更倾向于这种像刚才李老师说的为上为书这么一个教育的理念。 我觉得这个论断显得有些武断哈，因为你想同时期受教育的绝对不止他们几个，为什么只是他们几个最后是有这么样一个结局，肯定原因非常的复杂。那如果按照刘永忠先生的这个分析，可能更加要知道的是他们是因为进入这个体制之后变坏的，还是说本身他可能就是有某些现在官方通报的这些很多的污点，那为什么这套体制不能把这些污点给检测出来，这可能是最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说到改革的话，三立化新闻咱们做了几年， 对 很多人都觉得咱们是传递负能量是吧，很多的批评性的一些言论和题材，那确实呢，海外很多的这些民众，也包括国内的某些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的老百姓，都对于现在改革是抱持着也是一种审慎的态度，甚至有一些悲观的这个情绪蔓延，就是你不管是从我们提出依法治国执行到现在，你中间总是能够挑出毛病来，有很多做的并不完美的这样一些案例，那也确有其事看到舆论环境的是有一些的这个变化，那面对这些种种的现实情况，你很难不让人产生这种审慎的甚至是悲观的这个情绪，那面对这样的一种情绪，李永忠先生当然也知道，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知道这种体制内的精英，尤其是在中央部门工作这么多年的精英，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会认为接下来的改革到底怎么样走，那么对改革持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态度的人，他会想说些什么，等一会儿我们听他的解答。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You radio FM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继续来听听刘永忠先生的这个态度哈，那么难得，咱们三立化新闻说实话平常很少能够接触到这些体制里面的声音，我觉得听上去李老师应该也是算体制里面比较开明的主改革的这一派。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哈，现在体制外的这么多民间的这些审慎的声音，甚至批评性的声音，甚至有些悲观的声音，他是怎么样一个回应的？ 我在十八大之前我就讲过，新一届中央中纪委一旦产生，需要有三个相对来解决目前面临的困局。第一个，中央必须相对集权。过去中央在相对分权形成了九龙治水，因此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个局面不改革不解决的话，我们只能越来越中央越弱的话，地方就会伟大不掉，中国就会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因此中央必须相对集权。第二，地方必须相对分权。地方这么多年来30年各级一把手都几乎成为土皇帝了，因此呢他的权威高度上了，中央的权威高度下了，两者的相对权威高度就很低了，因此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必须让地方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把他的决策权执行权分开，中央的权威高度就能出得来，地方的民主就能推得动，在这里需要有四点来解决。第三，纪检司法必须独立或者相对独立或者垂直，因为纪委代表党的利益，司法代表国家利益，它不相对独立垂直，就会变成部门化的纪委，地方化的司法，那就要出大的问题，全国的统一政令就推行不了了。这个相对是目前解决中国极重难返弊端的一个权宜之计，至少可以用3到5年甚至10年来解决地方的问题，到最后中央的民主也必须进行。那么这里面的突破就是那些顾虑，你谈到的顾虑都存在，我讲的第一点是我们面临的局势。第二点呢，这些年的用人导向有严重的问题，新的班子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换完，换完他就没法工作了，因此有些做法是领导班子习近平他认可的，有些恐怕他都不知道也不认可，但是下面做了，他精力上一时半时也不一定就能顾得过来，那么这是存在的第二个现象。第三点，在一个大的方向确定以后，即使在总攻击的过程中误打误伤的情况也会出现的，但是呢特别是有的海外媒体有的人是喜欢抓住这些细微摩擦来说事儿，而我不看那些，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建政改特区或者叫廉政特区反腐特区，你建了我就有信心，如果3年过了以后你才想建，我的信心都要大打折扣，因为这事关改革成败，你老说你做，你先做个样板间出来，这个样板间就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的，就能把你的所谓的执政治国理念都能体现这个样板间里面，样板间就是4点，有了4点无论是左的右的就好达成统一，无论是国内海外就能从样板间里面看到中国到底是依法治国还不是依法治国，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而没这个样板间说什么都白谈，所以我也既看到现在讲到有些地方什么收紧了，有些地方什么抓人抓错了，这我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枝微末节不重要，像打仗的时候你的先头部队也可能被自己的火炮给炸死炸伤都有嘛，那有什么呢，但是我的方向是对的，我是往在前面打，而且我的战斗力是能把它拿下的，那么史上一个班几个排的先头部队对我整个师团的进攻没有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员我不会去考虑那么一点代价就动摇我的决心，但是呢我的样板间我这个突破口我必须要把它明确了，而现在我就是中央也看到4点作用，我也就要力推中央，因为我讲政改特区我已经讲了10多年了，我希望能够在今年内建立起来，那么就有希望，建立不起来我讲了5年看3年，如果3年看不到的话你就没有在本届内把4点的经验能够有机会拷贝到10%到30%的可能性了，那么下一届人们的信心还能保持吗，就值得怀疑，因为什么呢，一鼓作气再二衰 三二级廉政特区、政改特区、反腐特区的试点，才能真正把赢得的时间转化为赢得空间，这样才能增强包括国内的你们台港澳的以及海外的信心。 嗯， 这就是样板间就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我还是有希望的，但我的希望就在样板间上。 嗯， 我看到样板间我就希望，如果说三年内甚至五年看不到，那么我可以断言前景堪忧。 好，其实我理解的李老师他也是一种比较审慎的这么一个态度哈。 对，确实 关键是他有他的衡量的这个标准，如果他的这个标准或者说他的那把尺子没有量度到，没有达到他内心的这个期待的话，他自己的信心都会大大的损害。那其实昨天我跟李老师聊了很长时间，有大概一个小时吧可能。那最后当然也会讲到我们做节目哈，你也会遇到某一些的这些瓶颈啊，或者困难，甚至某一些的这个阻挠。就说到对于舆论环境现在这是事实了，大家都知道会发现某些的尺度收紧啊，或者对舆论环境会不会接下来还有进一步这个变化的这种担忧。那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就按李老师他的这个想法是觉得咱们老大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改革的方向。 对， 他姐一直跟我强调说他是从基层做起来的，他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而且非常清楚中国需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咱们的突破口应该在哪里。我说可是为什么在宣传的这些人看来哈，似乎让老百姓感觉越来越高压的这么一个感受。那如果这么高压的话，民众的这信心可能就会损害。那他重点也是谈到了他对现在这种舆论环境的看法，我觉得也是我们很难听到的一种声音，非常的理性。来继续听到李永忠老师的分析。 这里面因为政党九中言的话，在四大危险排在之首的叫做能力不足，而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多年了，我觉得严重能力不足是全党的普遍弱点，但最突出的表现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然后就是纪检机关。对纪检机关，由于看到腐败的问题严重性呢，因此呢，腐败的严重性倒逼了纪检体制的改革，他们有一些改革的做法。现在无论是在宣传的公开性上，还是在贴近民意民情方面，目前都有一定的改观。走得比较好一点。那么其次，组织部门看到吏治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也开始有一点改观，而宣传部门这方面动得最小，而且还有一些倒退，这是他们本身一个很大的不足，他们的能力就显得更加的不足了。因此呢，你们的这种感觉也是实实在在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就该在给我们那些主流媒体讲课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说主流媒体第一不是册封，第二也不是靠自封，是看你对民众的争取度。你天天说一假大空的话，说一不着边际的话，说一不痛不痒的话，甚至说一假话，你怎么能成为主流媒体呢？你当然被边缘化了。我说当年苏共为了维护他的真理报，两亿人，真理报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比你人民日报多得多了，你现在才200多万份，比你真理报两亿人就是1000多万份的人民日报，最后怎么住呢？维持住了党的领导地位了吗？不是靠你发行多少份，也不是靠你可以说铺天盖地的搞那种什么舆论导向、舆论宣传，是看你真正敢不敢于说真话、说实话、说老百姓需要的话、说中央和领导需要真正了解的实情，这样你才有力量。因为邓小平在50年代有句名言，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说50年代为什么人民日报自费的那么多，因为他天天都有批评，甚至连省级干部都敢批评。现在你连一个县级干部都不敢批评了，为什么你99.9%都是公费，你的自费就没有了几乎。所以说你因为你没有力量了，你没有批评，我说你敢拿出5%的版面批评，人民日报立马翻倍，会达到500多万份。你敢拿出10%来批评，人民日报立马就可以达到真理报的1000上千万份，你敢吗？所以说你必须要实行这个30年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常态。 因为前三十年反腐败，前三十年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后三十年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是要恢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我们的宣传部门就应该在恢复党和政府公信里面做文章，而不能让由于你们的失误，由于你们的愚蠢，让党和政府公信力更加的流失，更加的丧失，那就更完蛋了。所以宣传部门应该是在改革当中首先应该赶快不换思想就换人，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才行。 好，这个也听出来了哈，李永忠先生对于现在宣传的这些策略或者套路或者他们的打法也并不满意。 对，确实就像他说的，如果人民日报敢于批评，那绝对大家肯定会喜欢看。现在说的话其实跟人民生活的群众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说来说去都是我们感觉啊，当然这句话可能不太正确，就是替党背书，替政府背书。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当地方政府做的不对的时候，人民日报也站出来替他们说话。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吧，就是说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做了关于死磕律师的那个题吗？ 嗯， 我就说现在给我们造成的一个印象就是舆论审判，那你但凡是你不管是好的坏的，就他可能真的是犯罪了，你如果在司法程序里面你完全可以依照法办，为什么一定要让舆论先行给他进行一番审理？这如果你用久了之后，老百姓他们自然也会清楚，会对这样的一套打法会非常之反感。那李老师他就讲了刚才那么一番话，其实我觉得给我一个感觉是说体制内里面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声音。 对， 就像李老师他可能是代表的相对来说是更加开明，也是对现在很多体制的某一些的做法也并不甚满意的这一群，那既然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共识，那觉得就应该合力的把这些改革的声音再去发扬， 对， 再去扩大，再在民众当中呢是引发更多的共鸣，从共鸣直接转到从自己改变的这些行动力，我觉得才是最佳最重要的。就包括反腐败，你怎么能从自身做起，我自己不去做一些符合这些所谓潜规则的，我一切明面来，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就有的这些应该是被打破的旧规矩来呢？ 而且刚才李老师提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战场也是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份报纸上，那个时候这人民日报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各发己言，然后那个时候的讨论可能真的会使社会进步，也使民风改变，但是现在真的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 嗯，当然了，也不能这么悲观哈，就是还是乐观，但是必须得加一个前缀，就是审慎的。那但是这个话题非常大，我想还是需要拿到很多具体的这些案例和新闻事件当中去检视。 而且我觉得人民日报经常定调，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好了好了，停止攻击人民日报。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再见。 再见。